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59章，我哋大家通过咗商议之后，就合力向住远处嗰度喐公公嘅嗰个区域，就一齐移动过去。到咗近嘅地方一睇，果然喺密密麻麻相互纠结住嘅食人族里面包住一个巨大嘅一团黑蒙蒙嘅嘢。佢喺入边不断挣扎，间中仲露出一只眼睛添。嗰只眼睛黑卒卒，清亮有神。一见到我哋，嗰种好似类似海豚嘅声音呢就更加大啦。林教授就惊讶咁讲：吓，居然仲系只座头鲸！我对座头鲸呢都有啲认识嘅。呢一种鲸鱼嘅体型属于中型，成年之后一般就12到13米。我哋而家见到嘅呢一只应该仲系未成年嘅鲸鱼，起码都有700米左右。佢嘅背脊就淡黑色，下颚就雪白，非常之靓。而且见到我哋嘅时候，就叫得更加大声，好似真系通人性咁。据说呢，呢个鲸嘅脑容量系好大嘅，系一种非常之聪明嘅动物。而海豚就系鲸鱼嘅近亲啦，佢嘅智慧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我哋亦都唔多讲，机械人四个即刻掹出匕首。带住我同埋豆腐，仲有鲤鱼，我哋几个攞住啲武器齐齐落水。水下边全部都系纠结住嘅食人族，呢啲嘢将个鲸鱼缠到实，等到佢就真系无路可走。我哋就用嗰个匕首将嗰啲喺度休息紧嘅食人族纷纷割断。由于啲数量真系太多，费咗一番嘅功夫，上上落落浮浮沉沉咗好多次，先开出咗一条路。那个鲸鱼系好聪明噶，佢估计可能察觉到食人族嘅松动，咁佢就好似好配合我哋咁，喐都唔喐，免去咗我哋好多嘅麻烦。等到水下边嘅通道一旦俾我哋打开咗，佢就即刻向下边潜。捐咗入水入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啦。经过一番咁嘅搞作，我哋呢几个大男人都攰到嘻嘻嘘嘘。我讲啊，今次鲸鱼算够咗啦，总算啊冇咩事啦啩，应该翻去啦。呢一次林教授佢哋都冇咩意见，大家又是重新搭住呢啲咁嘅木筏啊行回头路。呢一次咁样嘅出海啊，真系够多嘢搞啊，乜嘢事都办唔成。麻烦惹咗一大堆，好彩嘅就喺呢啲咁嘅食人族呢就处于食饱嘅状态。如果唔食饱，唔好话入嚟呀，就算见到都要兜路走呀。等到我哋离开咗食人族嘅区域，木筏就果然冇再起其他状况喇。我哋操控住木筏，正打算游返转头嘅时候，突然间睇到木筏下边嘅海水入边有一嚿黑影。呢个黑影好快咁升咗上嚟，哦，原来系我哋求先救嘅嗰一条座头鲸。呢条鲸鱼700米嘅体长，浮出水面嘅时候，同我哋嘅木筏呢就平齐。三条木筏加埋嚟都冇佢大啊！咁样突然间突出嚟，将我哋吓咗一大跳。虽然讲啊，之前我哋系救咗佢，但系呢啲嘢毕竟都系动物，冇必要一定话要报恩咁啩。而且咁鬼大嘅个头，随便咁一顶啊，肯定系将我哋全部顶晒入海噶啦！豆腐呢个时候更加惊讶咁讲：，哎呀妈呀，呢条嘢唔食人啩？我讲你啊，真系冇常识嘅。座头鲸呢，主要食物系鱼虾，对人应该冇兴趣嘅。再讲啊，你睇你成身上下都冇几两肉，食你都嘥牙力啦。喺我哋说话间。呢一个座头鲸就喺我哋旁边，亦都唔走啊！木筏向前飘，佢又跟住我哋慢慢咁游，好似一个大型保镖咁。一对黑卒卒嘅眼珠仔，加上佢个嘴巴好似海豚咁微微向上翘，就好似喺度笑咁嘅。呢一种咁嘅憨厚可掬嘅形象， 即刻就引起段飞他们三个女人的兴趣，忍不住想小心翼翼地摸下去。这条座头鲸好配合，在人家摸他的时候，他居然的身体一翻，露出了白雪雪的肚皮。哈，这下不要说我，就算连林教授都好感到意外，他就推了一推那块眼镜片地说，啊，这些这样的哺乳类动物呢，如果他肯将个肚皮露出来的话，那么即是信任和示好的意思。这一条座头鲸真的太聪明了，知道是我们救了他。我觉得稀奇，于是就站在旁边看热闹。豆腐立即凑上去，伸只手在座头鲸的肚皮那里摸了一阵，座头鲸跟着又反翻过来向前游了一段距离，突然间跳起，黑白分明的流线型身躯在个天空里面画出一道弧线，紧接住就乒乓一声又落入翻海中，弹起了无数的水花。阿英睇到啊，鼓住掌喺度笑，哎呀，好靓啊，好靓啊！大家在这一次出海里面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现在又处于被困的局面，心情是讲不上畅快的。但是现在眼看到这一幕，不要说阿英，连我都觉得很轻松愉快。这一个座头鲸可能在这里玩，也都不游远，就是在我们的木筏周围游来游去，时不时还将头夹出来，嘴尖向上，望住喺木筏上边嘅众人。呢一个情景真係实在可爱，大家都不由得就鍾意上呢隻嘢啦，任由佢就喺身边嗰度游嚟游去。若果过咗成个几钟头，我哋远远就睇到礁石带，然而今次咁一睇，我哋就傻咗眼啦，因为我哋先前固定起嚟嗰隻船竟然唔见咗。这一只船虽然已经失去了航海能力，但是怎样都是我们的寄生之处嘛，在上边能够遮风挡雨，睡个安稳觉都好。现在这样一回来，不过是个零钟头，为什么船会不见了？现在众人都大为不安，快快手手地加快速度就回到礁石上边，想找下什么原因呢？只见那两条绑住船的绳只得一半还套在礁石上边，显然已经断了。这个绳是夹杂住钢丝的专业装备来的，不可能这么平白无故会断，而且还是两条一起断，那么真的实在不寻常。我拿起的绳的断裂口仔细地看一看，瞬时间心里面一跳，暗叫不妙。千防万防是家贼难防，我们的队伍里面为什么会出现祸害呢？这条绳的断口非常奇怪，一大半都是整整齐齐的，显然是被什么利器所割断，还有一小汁是掹断的。这样事情就很明显，我们一行人在拆卸底板准备去救人的过程的时候，有人蓄意割断了条绳。他呢就没有完全将条绳割断的，只是留下一小汁，这样让我们离开的时候呢就根本上没有发现有什么。等到我们离开了之后，那只船呢因为海浪的涌动就不断地产生拉扯力，剩下的一小汁当然不足以支撑，所以这样扯多两扯就扯断了，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场面。那究竟是什么人做的呢？我心入边是充满晒疑问，这一个人肯定就在我们的队伍入边，那个人又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他割断条绳，自己又会得到有什么好处？不是一样又要瞓在个礁石上边？就算是我们队伍里边真的有人有什么疑心，亦都不应该做出这些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才啱的。我而家仔细咁回忆当时嘅场景，可惜嗰个时候大家都各忙各，船上船下来来回回，边个都冇注意边个，咁边个可能又系嫌疑人？完全我而家就谂唔到有咩任何嘅头绪。我不禁谂翻起嗰晚黑顾文敏未讲完嘅说话， 佢当时话段飞系有问题嘅，睇嚟真系要揾个机会好好问一下。我下意识向段飞咁望咗一眼，佢嘅神情又睇唔出有啲咩唔同喎。豆腐而家一个啰柚蹲喺个礁石上边讲：，唉，依下就真系好啊！而家连部船都冇埋，唉，我哋今次啊真系苦瓜炆鸭，苦过弟弟啊！佢就即刻望住我讲：，喂，老陈，你啊望住嗰条绳咁系咁发牛豆，睇唔睇出咗啲咩嘢出嚟啊？敌在暗啊，我在明，咁啊梗系唔能够打草惊蛇啊。于是我啊诈低唔知情，讲话可能条绳嘅质量唔过关，自己搞断咗。跟住我就冇再多讲。嗰条座头鲸就围喺个礁石旁边玩，亦都唔舍得离开。显然呢，就将我哋一班人已经作为咗伙伴。经过一番咁样搞法，大家而家就已经两肚空空，非常之肚饿，而且仲喉咙干渴到不得了。咁啊，一定要搵啲嘢食先得啦。而而家手头上又冇明火，更加冇燃料，所以乜嘢都只能够食生㗎啦。好在鲤鱼同埋亚鹰呢就系、是、海上嘅老手啊，咁搵飲搵食应该都唔系难事嘅，只不过食啲生鱼肉，飲啲咩鱼汁鱼血嘅啲滋味呢就唔好提几难啃，食完就唔想再諗，諗返想呕啊。等到解决咗肚皮嘅问题之后，就已经天黑，我哋只能够搵个礁石嘅高处嚟瞓觉啦。嗰啲咁嘅鳞鬃尖锐嘅石头系好吉人嘅，瞓极都瞓唔安乐。喺度半夜，阿豆腐仲要食生嘢唔习惯，屙肚。佢啊爬到去礁石嘅另一头，跟住就冰冰棒棒咁喺度爆石。我啊瞓到迷迷糊糊，突然间听到阿豆腐喺度叫我：，喂，老陈，老陈！我未等佢开口，我讲：，哎，你唔系话要搵我攞厕纸系嘛？你直接怼个啰柚落个海水嗰度洗下就得啦，大麻粒冇咁鬼讲究做咩？除非啲鱼嚟担你条小虫虫啊，唔系你系咪嘈住我瞓觉？过咗阵间，豆腐竟然嚟到咗我身边，熬住我个膊头讲：，喂，醒下，醒下！呢条靓仔一般就唔会有啲咩正经事，但系如果真系遇到咗急事咧，佢就唔可能咁安静嘅，一早就搞出啲大动静出嚟噶啦。我喺白天嘅时候又出力又出汗，而家就真係好攰，亦都唔愿意擘大隻眼。豆腐干脆用隻手指撑起我个眼皮，掘住我只眼珠讲：喂，有嘢向我哋靠过嚟呀，好似係船呀。船？我即刻示意豆腐将隻手放低，心里面就唔太同意佢嘅讲法喎。因为而家现代嘅船只行驶嘅时候，发动机嘅声音就好大㗎嘛。如果真係有船靠近，早就已经听到声音啦。佢见到我唔信，豆腐滴起我伸隻手向北边一指：啊，嗱，你自己睇下喺嗰边啊。我顺住佢手指嘅方向一望过去，我不由得出力咁捽下自己对眼，喺海上边真係有一部船喎、啊。而且是从北向南咁驶过嚟，如果冇意外嘅话，好快就会路过我哋而家嘅礁石带。我一睇就大喜啊，即刻就嗱嗱声招呼大家快啲起身。大家咁样一觉醒嚟，突然间遇到咁大嘅惊喜，都觉得有啲失咗分寸，对住嗰部船啊又叫又跳又招手。呢一阵系夜晚黑，就唔会有啲咩海市蜃楼嘅。嗰部船就肯定係货真价实㗎喇，而且佢个顶部仲挂住一盏昏黄色嘅大灯泡，照住部船身隐隐约约从黑暗嗰度向我哋驶过嚟。为咗吸引佢嘅注意力，我打开个手电筒係咁挥舞，嗰部船果然向住我哋驶过嚟喎。由于真係太过兴奋，我哋都冇察觉到呢部船有古怪。等到佢行驶到面前，停喺个礁石旁边嘅时候，大家先觉得有啲唔妥啊！原来呢部船竟然全身都系木制嘅。你要知道喺现今嘅社会里边，而家呢啲船就已经淘汰到已经差唔多冇噶啦。 边个仲会开啲咁老旧嘅船出现喺呢度啊？除咗喺船头散发住幽黄光嘅灯泡之外，成部船上边非常安静，连人行走嘅脚步声都冇。我哋之前遇到咗太多离奇古怪嘅事，喺呢阵时未免又要留多个心眼啦。觉得呢部船有啲古怪，唔通又系海盗船？嗰啲海盗真系够大胆，唔通咁样样嘅一部烂船都够胆攞嚟作恶？